天上 笑问那 请听铡美案。 水呀深，驸马爷，西平川地，曾记得端午日，朝皇天子。我与你在朝堂，曾把我提，是几个鸟找准时，你身子我的我留你在远军定要先起，到日间他母子前来寻你，为什么不相认，我劝你仁孝廉，生儿正儿立父，到了临头悔不及。在公堂人来看过了，相连庄驸马哪个爹就忘了，我当着黄昏男儿招我东皇，正往着家这才的毛的大堂上，要定了家官的为哪桩，